污泥， 污泥， 淤泥， 淤泥， 树木， 树木， 畜牧， 畜牧， 奴仆， 奴仆， 女仆， 女仆， 不去， 不去， 不许， 不许， 记录， 记录， 纪律， 纪律， 领悟， 领悟， 领域， 领域， 耽误， 耽误， 淡雨， 淡雨， 下午， 下午， 下雨， 下雨， 事物， 事物， 食欲， 食欲， 点物， 点物， 电雨， 电雨， 花束， 花束， 花絮， 花絮。